好吧， 相处啊，行， 对，鸭子。 好的， 我们两个相处的时候非常的愉快。 那我就跟小鸡儿相处过 啊，你跟哦， 哎，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就是买那种就刚生下来没几天那种毛茸茸的黄色的小鸡儿， 哦， 但养不了两天，真的 哦，是好好 啊，就走了，他们就。不是，这是实事求是啊！ 对对对，我知道 啊， 我没说什么。 对，那你干嘛？ 我笑笑还不行吗？对不对？ 赶紧说下一个。 你跟小鸡之间还发生过什么？ 我喂它小米儿啊， 它不是一个毛茸茸的玩具吗？你喂它小米儿干什么？ 它是活物。 哦哦 哦， 哦， 是活的小鸡儿。 哦， 哦， 哦， 就我们那时候生人的，70年代生人，家里边有的时候养小鸡儿特别多。 哦哦哦， 你知道吧？ 我知道， 很流行，很流行，嗯，真的是，嗯嗯。但是就看你养的好不好 了。好好好好，行，那我这样说，我看跟兔子， 兔子， 嗯， 我没养过。 哎，兔子，还有刺猬， 刺猬， 嗯， 没养过。 没养过吧， 啊？没养过。 哎，其实现在我前两天有一朋友好像在那个我的朋友圈里说，他要出差一段时间，他家里的小刺猬谁给他养一下，嗯，等等的。其实我就觉得还有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人养过大蜥蜴。 哦， 我就想说谁敢跟他一个宿舍，你知道吗？当时我就说别跟我分到一起。 那他是怎么养啊？他是装笼子里啊，还是 装在一个大的那个叫大的玻璃罩里啊？ 哦， 然后但是他会拿出来。就拿出来让他爬到他自己身上跟他斗， 啊，哎呦 你知道吗，哎呦 跟他亲密接触一下咬他一口什么的，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看着都瘆得慌。 蜥蜴不是食肉动物吗？ 我不知道，但是可能也有吃素的吧。 你瞧咱俩操心这事， 哎， 当然了， 但是，啊，就你不管是养什么动物， 啊，是 你可能都跟他之间会有那种就是让你特别感动的瞬间， 你跟他沟通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蜥蜴已经饿了10天了，他看着你，他都口水都流出来了，他愣是不咬你，你感动不？你感动不？啊， 身上有一股味儿，我下不去嘴， 哎。对对对，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说一说啊，你都养过什么宠物啊？你跟他之间有什么感动的瞬间？ 啊， 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哎， 对就可以了哈。争取呢，跟我们讲一个短小精干的小故事， 哎，对对对， 来诉说一下哈， 诉说一下。 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首先关注一下地铁六号线西延站点命名预案公示： 乘坐地铁不能携带气球哦。 嗯，还有组团式家教，恐怕会成为校外培训调查的漏网之鱼。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我觉得听众都太有才了 是吧。 说我养的宠物你敢动不？我反正不敢动。 你养的。 来来来看一下啊，那个说一说地铁六号线西延工程正在建设，六号线西延站点命名预案已经进入公示阶段，听取公众的意见啊。那轨道交通六号线西延工程西起 S1 线金安桥站，东至六号线一期工程起这个起点海淀五路居站，线路全长大概是 10.6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沿途呢一共设了7座车站，其中3座站设为换乘站，分别是金安桥站换成 S1 线11号线苹果园站换成1号线 S1 线田村站换成3号线 L6 线。那公示信息显示，这次新命名的4座车站站名为杨庄站、西黄村站、廖公庄站以及田村站。这次命名预案公示期限为7天，市民可以在6月3号前登陆市规划国土委网站反馈意见。 接下来呢，给您做一个小小的提示了。以后啊，您要乘坐地铁的时候，尤其是带着孩子，您准备买个气球坐地铁的时候，您可得注意了。 嗯， 近日，市民吴女士在携带气球乘坐地铁的时候被安检人员拦下。 嗯， 随后呢，吴女士就发微博讲述自己的经历，引发了众人的关注。 哎， 不少网友呢表示并不知情，乘坐地铁是不能携带气球的。 哦， 北京地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就表示， 携带气球进地铁是存在安全隐患，目前的安检还无法检测气球内填充的是惰性气体还是易燃易爆的气体，所以任何填充气体的物品啊都不能搭乘地铁，乘客呢必须将填充气体排出方可进入，您就把这气球撒在这儿就行了。京港地铁呢也回应称啊，出于安全考虑，不建议乘客携带气球进入地铁。 好，再来关注一下位于西城区赵登禹路上的成分献血屋，经过调试目前已经这个启动试运行。从即日起，赵登禹路献血屋开始接受成分献血个人预约和这个团体预约，个人可以通过首都成分献血官方微信预约，团体预约请致电4006-12320或010-820-26335。 是4006-012320是吧？ 我刚才就是说的4006-012320有什么区别吗？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导航。昨天呢，是商务委与阿里旗下高德地图是共同启动了便民生活地图项目，通过地理信息共享，为我们的市民打造一个出行不绕远、办事少跑腿的便民生活服务平台。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也是高德的首个城市便民地图了。便民商业网点地图呢，可以为市民提供多渠道的便利服务。那么接下来，高德地图将依托北京市商务委提供的数据，上线全市，像什么蔬菜零售网点啊、早餐店、便利店、知名的老字号店铺等等等等便民服务机构的准确位置，包括他们的服务项目、联系电话。那么今后啊，随着标注信息不断的更新，市民呢就可以通过调用高德地图就近找到什么菜市场、便利店、母婴室、修理铺等新零售便民服务点。美食家呢也能通过搜周边这项功能，一键就发现附近的早餐店、知名的老字号店铺以及不打烊的深夜食堂。 还有就是近年来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活动持续高发，北京警方不遗余力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依托全国首家省级反诈中心以及全国公安机关唯一一家公安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查控中心，阻断诈骗分子的通信链以及资金链。2017年北京电信诈骗发案总量五年是最低的啊，成为了五年来最低的。那为群众止损将近20亿元。 哇 啊！就在几天前，警方还成功的劝阻了一位事主，打算向诈骗分子转账1000万元。 哎，你就说这些事主当时都脑子里想什么呢？ 我也在想，他这千万是怎么挣来的？就是能说明他的就是那个诈骗分子的智商可能比他还再高一些，是吧？ 就是有套路呗， 手段确实是防不胜防。 那当然 了，现在关键是我真的是受了要了命了，天天有的时候电话在那地方正忙着，咔接起电话来，你好先生，你好先生啊，这个无息贷款你要不要啊？等会儿你看什么？ 今天你穿的好正式啊！ 对，一会儿要去转账几千万。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互动话题，说的就是您跟动物之间相处曾经有过哪些让你感动的瞬间，好不好？ 好，我们先念一条，然后引出我们的歌曲哈。我是你的就说了 N 多年前我奶奶养了一只鸡总不下蛋， 哎呀， 我爸爸要杀了它吃掉，我眼泪汪汪的就舍不得，那鸡居然跑到了窝里，一会儿下了一个蛋 啊， 结果明儿死了。 哦， 它都能知道主人的要求， 那合着这确实是只不是只好鸡啊。 他就是说 吓唬他的不下。能下蛋你不下蛋，你这不跟高磊一样吗？啊，天天的啊不好干活。来，你想送这只鸡什么？ 不是，我真是不好好干活，我看错了，我以为说的是一只鸟呢，我准备的是这个。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鸟， 雷雷啊，我觉得你没放错歌， 是吧？ 你放的这首歌很有可能是这只鸡的心声。我不是一只鸡，其实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你们赶紧给我放生吧，是吗？ 我想要飞，你别让我下蛋，对吧？来看看，还有大家说到的哪些你和宠物相处的时候，动物相处的时候，它让你感动的瞬间 啊？ 樊淼说的一个让我特别感动，他说我的宠物养的是信鸽，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曾经身负重伤，腿都断了、 哎、 但是却要飞越千里回到家。 是啊， 说当时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两条腿都折了、哎、但是他还取得了好的成绩，直到现在我还养着这只信鸽、嗯、我要照顾他到老。 好， 哎呦，这个确实让人感动。 对， 我以为这种事情只发生在相声里，我前两天还听了个相声、啊、说有哥们儿是吧，就为了这个为了放信鸽， 嗯 啊，跑西藏去往放，把它放了 啊 这个让它飞回北京 啊 就后来发现啊，这个怎么说一直不回来，他沿着路回去找，发现鸽子翅膀受伤了往家走呢。哎，没有，这个只是个为我当时听的是个相声 啊但是我觉得你没想到，你看还真发生了。 为什么叫信鸽？他心中是有信念的，他一定要飞回自己的故乡、 哎、 自己的家里呀、 啊、哎呦，让你这高度给拔了。 你看看呀、嗯、就平时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晚会啊重要的活动场所的时候、嗯、经常会放信鸽，一群一群的，象征着和平、 嗯、 是不是？ 嗯， 其实真的是他们代表了和平，代表了一种坚定的信念。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 这高度、 哎、 是吧？ 你跟小鸡待的时间太长了，来赶紧说说下一条啊。 说说狗吧。 嗯， 一堆字母说了、 嗯、 我哥哥家养了一条高加索。 高加索是什么？ 我还查了一下，高加索是一种犬，大型犬，你看长得跟那个、 啊、跟藏獒有 点像。对，跟藏獒似的，挺大个儿的是吧？但是憨态可掬、 嗯、 没有藏獒那么凶。他说每次去看见啊，每次去他看见我都要让我摸摸他、 哦、 而且摸一次不行，得摸好几次、 嗯、 我临走的时候还不依不饶的、哦、特别的通人性。 哟，这看来是不是这高加索平时不让人摸呀、哦、 可能是， 是 就脾气比较刚烈。 哦，他吃的是豇豆。这个梗你得连起昨天的节目听啊。那个来看一下啊，栗子说了，很多人都说猫是特别高冷的动物 啊， 但是我家猫不是这样，我的猫是之前在美国读书时候养的 啊， 每天陪着我熬夜学习写论文刷剧，我不睡觉它就不进卧室、 哦、 后来回国费了好大劲把它带回来，当时带着它坐了20多个小时的飞机，下飞机的时候拿到它我就哭了， 嗯嗯， 小猫浑身都是那种粪便的味道，见到我直喵喵叫，心疼死我了，现在在家里每天我都去哪里他去哪里，变着法的卖萌陪着我，每天晚上必定在我床上睡觉，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嘿， 你瞧人家这猫，他拿到学位了吗？ 高学历的还是哈、 哦、 再来看看哈，这位朋友石小喵说了，我家养了只柴犬叫汤圆儿，狗狗打小就怕水，不爱洗澡，害怕游泳、 嗯、 但是有一年呢，我带它去海边，然后站在海里喊它、 嗯、 汤圆儿，汤圆儿，本来就想逗逗它、 哦、 结果它以为我遇到了危险了、 哦、 汤圆儿毅然决然地冲进了海水里、 嗯、 跑到我旁边来救我。 哎呦， 当时给我感动的哟、哎、最后上一张我们俩的合影，你知道汤圆儿它是怕水的 哦、oh, oh, ， oh, oh, 当时他的主人在海里喊他，他还以为他们家美女主人去遭遇了困境。 对，这个有很多人会拿这个， 我们小时候 你也试过呀？ 对对对，就是我爸爸试过 啊， 我没试过。 你家叫元宵是吗？ 不是，我们家叫月饼。然后那个是这样 啊， 就是狗，它有时候它看到你在水里，你不用喊，你就在那地方扑棱，就你哈。就装溺水那个窟窿，它都往下跳。 哎呦， 真的是让人感动。 忠心耿耿， 但是我建议不要这么试，因为它过来以后一般会拿嘴咬你。 啊啊！哦，它想把你蹬了上来， 它要拖你嘛？ 哦， 咔哧就来一口。 哎呀呀呀呀呀呀！ 来， 好嘛。 嗯，好，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嗯，凌人员说了，有一天我确实很感动，就像往常一样开心的。这应该之前还有一条吧？是不是？他说我小时候养过小猫、小狗，还有刺猬、小蛇、仓鼠、鱼、兔子。我天， 我天哪！ 现在家里有2只小猫。 嗯， 闺女10岁了，我把小猫拿回来的第一天，闺女 都乐开了花。 哎呦， 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小时候养小猫时傻乐的样子。 嗯， 两只可爱的小动物带给孩子的不只是快乐。每天早上起来，我起了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铲子去猫砂盆里头挖宝藏。 那确实就是铲屎官嘛。 对对对。 他说有一天我确实很感动，我像往常一样开心的去工作，可是屋里总是有味道。我一天去猫砂盆里铲三回还是有味道。后来发现小猫在花盆里给我留了三种宝藏，他们一定是看我养花太辛苦了，主动帮我施肥呢。不说了，我去买空气清新剂了。 这心大劲儿的嘿。哎，不过确实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吧。 什么作用？ 肥料啊。 不知道 我是不是想法太简单了， 我不知道。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跟小动物有关哈。 啊，说说你和动物相处时的哪些感动的瞬间。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热点的消息啊。就是根据市教委的安排，月底前北京市将会完成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的填报，而不少家长刚接到学校的这个叫告知家长书，就接连收到了来自培训机构的叫拜托单 啊。 哎，这个告知家长书是干嘛的？他会让家长写上，就是比如说你报了什么班， 嗯嗯， 你在哪报的，这个培训班的地址是什么， 哦， 上课地点是什么，楼宇房号都要写上。 哇，这么小， 包括你在这上面花了多少费用，他都那个让你写上。 哦， 所以这些培训机构就来了一个拜托单，就是说各位家长好，各学校让填写表格的时候千万别填我们机构，非常感谢。 这不就是连着昨天我们的话题了吗？昨天我们不是说相应的机构正在调查吗？就是学生， 就是这事儿， 就这事儿，你知道吗？ 啊， 哎呀，那么在学校下发的告知家长书当中，市教委就表示， 嗯， 这次调查是为了了解学生所参加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基本情况， 嗯， 为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嗯， 那么这次要求填报的信息非常详细，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 对对对，说的那些， 嗯， 尽管市教委明确表示将对家长和学生填写的内容严格保密， 嗯。 但是很多家长还是对信息的安全度保留怀疑态度，有家长就认为这些数据本身也都是有商业价值的呀，有被泄露的风险呢。 嗯， 你瞅瞅家长还想挺多。 对对对，那你看啊，但是呢，现在啊，不光是家长怕泄露一个问题， 啊， 另外一个现在有些家长他已经开始干什么事呢？ 怎么着？ 叫组团请机构的名师来家里走穴。 哎， 明白了吗？ 就 培训班不让干了。啊，培训班不让干了，几个家长组团，对很多家长来说，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报班模式。除了培训班的名师出来走穴的，还有打着公办名校旗号的老师。这类小班除了日常教学之外，还有针对期中期末的强化复习。 嚯，哦，那上面说到的组团式补习和攒班式的补习呢，很有可能成为这次摸底的漏网之鱼。 嗯， 而不少类似补习班倡导的超标教学、强化应试等等，刚好是这一次专项行动想要重点治理的内容了。 嗯，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不少家长反映说自己报班实属无奈，初中想上六小强学校，市级三好学生是红领巾奖章、杯赛证书都不能少，这成了不少家长共同的烦恼啊。 对，那么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今年两会期间的小组发言当中也曾经直言不讳，从现实来看啊，那么多部门联合出台整顿培训机构的文件是十分必要的。他说，无证无照的、不靠谱的培训机构确实应该被整顿。 嗯， 但是从一定角度来看，培训机构也有被迁怒的嫌疑。 嗯， 那么在他看来啊，家长这么拼命的参加辅导，就是因为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这些体系没有改变。他认为没有处罚就没有威慑力。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学校的校长因为举办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考试而受到惩罚，没有因为与培训机构的利益输送被处分。我们有政策，但是政策没有被很好的执行。 嗯，所以其实我因为我有 朋友同学现在也在一些小学里当老师， 哦， 就他们其实现在已经管得非常严了。我觉得就是那这些老师，有些打着什么公办学校老师的旗号，你还要看清楚，当然能不报咱别报了啊， 是是是， 国家也不让报了，是吧？ 对 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好嘞， 好多朋友发来了很多感动的瞬间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看一下，叫做等会儿我刚刚看到一个，有一个对小小鱼 说什么？ 他说我从小就相信基因这个说法，家里有一个。就是曾经有一个警察叔叔送给了一只警犬生下的小宝宝， 黑背， 在家从来不叫，可是出去每次有别的狗冲我叫的时候，他就立刻反击。 哎呦， 他带着他就我带着他，爸妈都不用看着我，没人惹我，那个时候三岁不到，我是可以骑着他玩的。一直到今天，家里人还在说我和我们家狗狗的事情，这些事儿也成了长辈口述。也这些事儿也是长辈口述的，听着都感动。 是， 所以你你说 这些狗狗也分类的，你说像黑背， 对对对， 这些，但是你要养 守望者发过来的，这个就是一黑背 吧？黑背 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要养一个什么比熊，像什么。 就是那种小小的，是吧？ 小小的那种蝴蝶犬、 贵妇，还有一种浑身发抖那个 啊， 就是 那些叫什么 博美 啊， 博美，我最受不了就是那种狗，我就为什么会养它呢？就感觉天天在那抖。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我去朋友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一屁股把它坐死，你知道吗？它蜷在沙发的一个角落，你根本看不清楚，尤其它的皮毛跟沙发又是一体的。 对，但是说到这个狗狗，我想起来了，当年曾经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电影叫赛虎，赛虎，然后那个我看的就最后被炸死了嘛，哎呦，我从那以后，我就心里难受，我一想到那个电影，我一看到黑背我心里就难过。 是，欢迎大家呢可以今天利用我们的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啊，继续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和动物之间的感动的瞬间哈。 对对对，相处的感动的瞬间。Rebecca 就说了，很早之前呢，哎呦，还有马上进广告了啊， 是是是， 一会儿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谁说魅力得来不易？拉曼度零度配备超广角全景天窗，8英寸大屏导航，购车即享3成低首付，2年零利率。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山行助力采摘恋爱因，400-6767-967。 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美孚一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一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Emoji 联盟集结啦！中国黄金获得 Emoji 授权，6月15日酷炫金饰趣味首发，当日到店购买 Emoji 产品即可砸金蛋，免单大奖等你来！潮流金饰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 哎，手机内存又满了。 用中国移动可彩云呐，超大1TB 网盘空间，能存10万张照片，不仅更安全，现在开通还送1GB 流量，发送短信 HCY 到100086办理，免费用1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早上他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8 度，今天北京市的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下晴空少云，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天气晴热，同时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遮阳。再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间4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崛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6.9，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北五环奥林西桥到来广营桥由西向东，东二环左安门桥到东直门桥由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富城门桥由南向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点30分，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97.64美元之后是呈震荡走势，随后受美国国债收益率大跌，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的影响，金价短线上冲至每盎司1306美元之后回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300.6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为什么每天早上起来你都要耍帅一下？ 因为本身就是这么帅，没有办法，抵挡不住，难以压抑的。 你还要隆重登场。我告诉大家，每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开口说话之前，大帅还有一个登场的亮相的姿态。哎， 那必须的， 对吧？ 尊重每一次和听众们见面的机会。 你太想红了吧你。 太搞笑了。 好的，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保持互动聊天。咱们今天早上说一说你和动物相处过程当中那些感人的瞬间。哦，今天早上看了以后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跟大家分享几条啊。唐唐说了，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它很有灵性，就是有一次我家里遭小偷了，当时我妈回家的时候就发现这只猫一直在床上面叫，是很犀利的叫声。你这个像妖猫传是吧？是这样啊，就是他就很犀利那种叫声，我妈就很奇怪啊，以为床下有老鼠呢。我妈就往底下床底下一看，好家伙，一发现小偷藏在床底下，然后那小偷蹭就出来窜出来跑了。他说把我妈给吓的呀，自打那以后我就越发喜欢他了。当然自从他去了以后呢，我就再也没养过猫了。我的猫他叫笨笨，因为他不会抓老鼠，所以才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你看看这种，哎呦，不过说实话，你这种突然从床底下窜出个小偷来 也怪吓人的。来看看齐峰啊，时隔十年我又重新养狗了。十年前我的串串叫旺财， 哎呦呦， 被别人下毒毒死了， 哎呦， 但还是挺到回家里看了我一眼， 哎呦，这种 好感动， 哎呀，这种最受不了。 自那以后只能看别人的狗，拒绝再养。但上个月我决定再来一次 啊， 以我外甥女的姓儿命名，她叫徐肉肉。 你外甥女儿怎么得罪你了？ 这个爱到外甥女儿呗。希望肉肉能够陪我一直到老。肉肉好好的啊。 对，就是这好好养。你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啊，凯谢也在这地方忏悔呢。 哎呦， 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说一件事情，我小时候养过一次兔子 啊。 然后呢，我家里不是总喂它白菜叶子之类的吗？然后他说，我就觉得喂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太单一了，兔子总吃这一种食物太单一了。 那怎么着呢？ 我就去邻居家种的树上拽了几颗叶子给它吃。 哦，好心眼儿。 没想到第二天兔子就不行了。 哎呦，为什么呀？ 就是发现它后面有一些很多的绿色排泄物，说直到隔壁阿婆冲过来跟我奶奶告状，我才知道我踩的是一棵薄荷树。兔子不能吃薄荷吗？ 薄荷是没有毒泻药吧？它是属于 不知道啊，哎， 它属于凉性的， 这个有讲究吗？不能吃薄荷呀？ 有可能它是凉性的。 我们家哎，曾经是这样，就是我们家那个养过一只兔子，它会自己开门。就是我妈把它关在笼子里， 它成精了是吗？ 是不是？它经常会听个笼个里叮咚咚。哎， 它是一只印度兔子吗？ 不是，哎，那个李玲玉唱的那个兔子舞，那个兔子精那个舞是什么？哎呀，这想不起来了，等会儿，就是反正它关在那个笼子里，我妈是用铁丝给拧上的。他半夜能自己给拧开出来溜， 太可怕了！这只兔子 是出来溜， 难道真的不是上天的玉兔吗？ 哎呀，你这么说，我得回去找他聊一聊。嫦娥妹妹， 哎呀，来看看啊，这个甜甜薄荷糖，我们家养了一只蜜袋鼠 啊。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蜜袋鼠，特可爱。每次叫它吧，它都脑袋一歪，哎，对你眨眨眼睛，萌萌哒。记得上次河北地震，北京有震感的时候，我们家哈喽就是蜜袋鼠的名字，一直对我叫，哎呦，然后躲在尿垫下面，好像就是告诉我赶快躲起来，好感动哎。 哦，哎，对，这个动物确实 是有先知的， 它不是 先知先感的， 不是，它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动物本身就是能够。好像能够感知到那个， 就脑电波比咱们长呗， 好像是。反正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有的时候经常会观察一些，比如说狗的行为啊， 鱼还有鱼 啊，鱼 也是，它会就是平时在这个，缸里边会很老实，但是如果发生意外或者其他的一些不可抗力的时候，它会蹦起来，跳出跃出水面，警示人们。 我反正就知道阴天的时候鱼会往外蹦， 那是氧气少了。 对对对对，哦，对对，那个。葫芦娃给我提示呢啊，叫什么？呼哈呼哈呼沙里翁。哎，我唱的还是 不对。 对， 哎，我能求 沙里翁，沙里翁。 哎，对对对对对， 找着。 哎，我能求助一下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啊， 我爸最近呢、啊，他又重新开始养鱼了，真事儿啊，没胡闹啊，他养了几只，就是那种特别普通的，大概一拃长那么大的。金鱼，他买了7条，因为人家说这个买鱼一定要买单数， 现在变成14条， 不是，他现在就刚养了也就一周，就有一条不行了，就昨天就 翻了， 没对象愁的。 然后我就问我爸，你说你给他喂什么了？嗯，你的水是不是没勤换啊？我爸说这种水也不用勤换，它不是热带鱼。嗯，但是怎么就一周多吧，十天 是这样 呢？ 你这种 我也特着急。 你就算人看病，你还得带过来给医生看看。你这种说，我们听众知道你那鱼咋死的？死亡原因有很多种， 我就特着急。 你比如说，你家里有没有小鸡什么的？ 没有，因为我看另外六只鱼啊，不是六条鱼啊，也打蔫了。 哦啊， 真的，是不是得下点药啊？ 那就别你啊，别下药。 我也不 让你爸看看公母是不是？ 我 全六的买的六只公的， 这还分公母呢？我爸他也不养。 那废话，要不然买鱼为什么叫单数啊？ 哦，我不知道啊。 就是全买了六条公的呀，你买几条母的应该就好了。 应该有吧， 他们有精神。 问问大家伙儿啊，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养鱼经验的，告诉我一声啊。 我这个真没法懂啊。来看一下，摩草儿说了啊，哎，你们刚才说就是前几天河北那个有震感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家乌龟一动不动，还没有我爸反应大，说明你爸。脑电波比较长啊。 对 啊，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说一说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张帅吧，好不好？ 昨天怎么了呀？ 哎呀，张帅这个2018法网拉开大幕了嘛。嗯，中国金花张帅以6-0、7-5完胜斯洛伐克人库科瓦，顺利晋级第二轮了呢。 哦，恭喜恭喜恭喜。 对， 好厉害好厉害。现在有两朵金花闯入第二轮了，一个是张帅，一个是王强。好厉害，好厉害。 对对对，而且张帅还说了呢。其实张帅说其实常年在外面打比赛，平时的一言一行和行为举止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嗯，因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所做的任何的这个好的或者不好的，人都不会说你是谁谁谁，只会说你是 Chinese， 对，你是中国运动员， 中国人，或者中国女孩怎么怎么样，中国女孩怎么怎么样，说还是不能给国家做出不好的事儿啊。他说，虽然网球是个人运动，但是张帅很喜欢那种集体作战的感觉。他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其实我总是很喜欢参与为国家和为团体的比赛，因为总能激发我的斗志。当然，他也提到了李娜，他说我觉得我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能和娜姐一样把五星红旗挂在赛场上。嗯，当我夺冠的那一年来法网，当他夺冠的转一年来法网，看到了五星红旗在上空飘扬，夺冠还能奏中国国歌，感觉好神圣。说到这的时候，张帅都已经眼泛泪光，十分激动。 对对对，应该就是在前几年，就是四大满贯呢有一个新的举措，就是凡是在当年夺得了冠军的时候，除了颁奖之外，还会奏响他本国的国歌和升本国的国旗。这是非常庄严的一个仪式。你知道吗？ 真是，我每次看到就是体育比赛过程当中的那些升国旗的时候，我到现在旁人给我作证，我都会站起来 肃然起敬啊， 就这站起来。你不管我在干什么，他只要奏国歌了，我要站起来。 是， 然后看着，然后鳍皮疙瘩都会起来， 也向你致敬。 哎，不， 这种精神非常好。 不用不用，只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坐的，就家里没人我也会啊。女朋友总说我是你怎么跟神神叨叨的，一奏个卡的立场。 这是我们爱国之情啊，对吧？ 来看一看这个其他方面的，还有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比如说昨天进行的这个火箭和勇士的西部决赛啊，勇士翻盘 哦， 最后战胜了火箭队，然后呢成为了西部冠军。 哦，是吧？西部冠军就是勇士了，是吧？ 对，西部冠军是勇士，最后他将会和骑士队争夺总冠军。啊， 勇士队、骑士队都是柿子辈儿的， 哎， 是吧？ 是是是是， 哦， 两柿相争啊。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2018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朱婷回归，然后 上场了， 哎，上场， 哎呀， 然后带领着中国队3-0战胜阿根廷。 你看看朱婷还是老将啊，靠谱，全队的核心。哎，他一上场必须3-0，咔咔咔，全都盖下去。 所以这个是老将的作用啊。我觉得年轻的球员一定要向他们多多学习。 我觉得郎指导之前几场没让他上，也是让他回来以后先休息休息。因为毕竟在土耳其打联赛也太累了，你知道吧？还得倒时差什么的。朱婷又那么的瘦，不容易。 对， 闺女多吃点啊。 对，哎呦。 好，你要不给买点送去。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说一说您和动物相处过程当中那些感人的瞬间。 哎呀，今天我们在平台上看到好多的朋友都会养狗，对不对哈？那送给这些养狗的朋友们一只我是小小狗。 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早会咬着走。还在我肩头，我只想马上拔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是你的。 哎呀，蕾蕾，这我看到一条微信，我看得我特别想哭。这个浓浓妈说了，说我小时候养过一只狗狗叫芳芳，那个时候家里还是院子，芳芳的窝在门洞里。每次我受了委屈或者心情很差的时候，我都会去芳芳的窝里抱着它，一边倾诉一边哭。芳芳就把头靠在我怀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回应我，安慰我。后来有一天芳芳去世的时候，我不敢回家。后来老爸告诉我，芳芳一直在窝里等着我回家，说老爸抱着他摸着他的头说，芳芳你放心走吧，我们会想你的。然后芳芳就流了泪就去了。哎呦我天哪，我不行，我受不了了。 好感动，真的好感动。真的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那种真情，有的时候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对对对对， 只有真实的世界的经历者 才知道， 才能够经历过。 对对对啊，来来来，接下来，哎呀，不行，换个心情，换个片花，我受不了啊。 来来来，走着，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出主意呢，就是问大家伙儿怎么养鱼，对吧？ 对对对对，那鱼 来，这个 Casey 就说了，志高磊，养鱼很简单，要遵守1357原则就可以。什么原则呢？一天一喂食，三天一换水，五天一洗缸，七天一换鱼。 啥意思？鱼就养七天吗？ 你就逗我呢？ 我告诉你，我还是 张学森还是说的靠谱。 靠谱一点， 他说养鱼先养水，这自来水啊，你要养鱼的话得先晾上一周你再能养，而且这新鱼进缸之前最好是往水里加些盐。 哎，好像很多人都说让你放盐呢。 对对对， 磐石也说 是 啊， 也说是这个先养鱼用的要放点盐，就要适应新环境。 那个琳琳说了，农大动物医院能给金鱼看病。 有点远，农大 是吧？ 对，离我们家有点远， 还能给金鱼看病，哦，这个厉害了。 农大可不嘛，农大就是给小朋友，不是 给小朋友， 给小动物，给小动物，小动物啊，给小动物他都能看。有一个农大的宠物医院嘛，你知道吧？ 哎呀，这天猫就说了，天猫就说了，放盐是为了入味吗？就是我 也喜欢清蒸，我告诉你， 蕾蕾，谁让你做这天天做吃喝玩乐大搜索，你鱼都不愿意去你家啊。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 还是养狗。我家之前养过一只小狗叫小熊，一次我老爸脚上受伤骨折了，小熊就用他的脸一直在蹭我爸爸，就感觉在安慰我老爸一样。因为家里住农村，小熊每天都出去玩，我爸爸受伤以后他就一直陪在我爸爸身边，就没再出去玩过。后来小熊怀着宝宝跑出去玩，就再也没回来。 哎呦呦呦！ 以后十多年了，我家就再也没有养过狗。我爸不让养，说心疼。 对对对，这种感觉就特别揪心的那种感觉。哎，但是你刚才说到那个狗狗，它看到你受伤以后，它会过来蹭你。其实因为我养过狗，知道它，比如说受伤了以后，你身上如果有地方破了 啊， 受伤了。 他是会过来想舔你的， 他能感觉得到啊。 不是，他要舔你那伤口、啊、 哦，给你消毒是吧？ 因为他比如说他受伤了，他是用舌头来 舔， 也来舔，来疗伤嘛、哦。所以他当然你别让他真舔啊， 刮骨疗伤。 没有，他别让他真舔，但是呢，他是会想要过来给你治伤的， 就是安慰嘛， 嗯、 就是陪伴嘛， 对 对， 多好啊。 嗯，来来来，还有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啊，就是说的是您和宠物在一起相处的那些。这个感人的感动的瞬间啊， 嗯， 还有很多朋友都提醒高磊，高磊放盐要放海盐啊， 哦、海盐 食用盐不行， 哦、食用盐不行。 食用盐，你千万回家别真的为了入味儿，我家你爸回来说磊啊。回来吧，啊！最近腌的鱼好了。 你喜欢清蒸还是垮炖啊？ 好， 得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你这个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跟动物有关。 磨牙呢是吗？ 好，接下来时间为大家说一下。来磊磊啊，这样啊，我们今天这条信息我们提要求给你播好不好？ 哎呀，还提要求、啊、 我们上去容位，我们以前都用大气范、 啊、 我们接下来用萌萌哒 萌萌哒， 哎，咱俩一人一段试试。好 呀 好 呀， 好，萌萌哒，准备开始。 近日上汽荣威又出了一款名气大将哦，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哦，太好者自豪的自信广受关注呢，刚出江湖就以两大壮举向众人证明实力，先是成功的挑战了坡度32的叫 Magnus、啊、英文我还小不会读冬奥会冠军赛道，再是成功的征服了中国最难超级大回转冠军赛道泰晤华尔兹雪道呢，以勇者姿态挑战不可能，展现他卓越的驾控性和越野性。 哎，你觉得客户这一条算过吗？ 反不让我赔钱就行。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你倒是出发呀。 我想找个片花没看见。来来来，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演出资讯哈。 嗯， 从昨天晚上到6月9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再次上演。本轮演出当中，张秋歌、于少群、程丽莎、董文亮等演员组成的班底再度登场亮相。 再来关注一下儿童节当天上映的动画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昨天发布了全新海报以及视频片段。哎呦，金银岛，那是当时我记得我最早看的一本小说，就叫《金银岛》 哦， 就是寻宝 不是这个吧？ 我知道，但是他这个金银岛这个名字嘛， 哦、 就曾经有一本小说、 哦、叫金银岛， 已经很老很老了， 好像被好莱坞还拍过电影吧？ 是吗？反正我记得我读过的第一本小说就是金银岛 ， 从此在我心里就落下了一个寻宝的梦。 哎呦呦呦！好，我们来继续看电影。5月23号由贾樟柯执导的犯罪爱情电影《江湖儿女》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宣布定档9月21号全国上映。根据了解，4月刚刚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江湖儿女》由赵涛、廖凡担纲男女主角，更有徐峥、冯小刚、刁亦男、张译、董子健组成的超强阵容。 好，再来关注一下由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指导、刘希阳、张一山、杨紫、关晓彤主演的文艺爱情电影《一纸婚约》昨天发布了幻象版角色海报，并且宣布定档6月8号《一纸婚约》。 由杨旭文、杨蓉、麦迪娜、李子峰等联袂主演的奇幻剧《钟馗捉妖记》已经进入到了制作倒计时，即将于6月4号在爱奇艺独播。 哦，再来说一个，优酷近日与央视签约，拿到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包括赛事直播、视频点播、赛场花絮等多项权益。也就是说，今年世界杯网上直播看， 只能通过优酷来看了， 网上看优酷是吧？ 啊，6月14号到7月15号世界杯期间，国内用户将能够直接在优酷手机客户端和 PC 端观看64场世界杯比赛的高清直播，还可以通过 CRBN 酷喵影视在智能电视上，或者是通过天猫魔盒天猫魔屏来收看世界杯赛事高清内容。 好， 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内容先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刚才咱俩这个萌萌哒的广告一出来以后呢，大家的反响还是非常大的。 对呀，克己复礼就说了，磊哥，麻烦你们俩好好说话。 哎， 领导问我，哎，我这是在听儿童广播吗？ 就是这么有童心。Season 说了，刚才就听那个声，我好想把大帅从收音机里抓出来揍一顿的。来来，今天主要是聊宠物嘛，找回一点童心，对不对啊？来看看啊，大家说的，小薇说了，小时候我们家里养过一只大黄狗，每天我放学家里没人的时候，都会看到他在门口等着我，然后带着我去找家里人啊，就等于说放学回家家里没人， 对， 来慢慢跟我走， 对，妈妈在水里那个， 你是小养鱼养疯了是吧？妈妈在水里干什么？救鱼啊？ 养鱼呢吧？ 哦，说每次说有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人在地里干活，说每次都能找对， 嘿。你 瞧 瞧， 你看看，你看看， 小面儿就说了，我小时候养了一只小鸡儿和一只小鸭，我们仨是好朋友。小时候呢，在院子里，夏天的院子里， 你是小鹅吗？ 啊， 你是小鹅吗？鸡鸭鹅， 一个晒水的大缸。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呀，小鸡掉水里淹死了，我就冲着小鸭说：“你咋不救它呢？你不是会游泳吗？” 哎呦， 小鸭也挺可怜的。 对，我觉得小面那个时候真的是，虽然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现在觉得挺可笑，但是你可以想一个小孩那个 时 候多天真， 多么机械， 他真的把他们当成就是好朋友， 好朋友了， 对吧？你不救他，你不是游泳的吗？ 还真是， 不是小鸭可能在说，我就是为了教他游泳， 他自己下去的是吧？ 来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 啊， 这个啊。马上进广告了啊，又要进广告。Rebecca， 我们又看到你了，又要进广告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 阿尔当山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酣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美孚依靠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依靠，让表现超越想象。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 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的，咱们先从北京说起吧。早晨起来之后大家就感觉到光照比较刺眼，这个应该说呢今天能见度也特别好，大部分地方都在20公里以上，所以呢虽然早晨气温并不是很高，基本上都在14到16度之间，但是呢随着太阳的不断升起，气温是快速上升的，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度了。那么未来呢光照依然很强，所以说呢气温还将快速上升，预计啊今天中午前后北京的这个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那么城中心区域楼房比较多，水泥板比较多的地方恐怕气温还要高一些。在这种情况呢天气就很热了，所以说呢中午前后大家尽量要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假如在户外活动的话，一个是要及时补充水分，另外一个还要注意防晒。到了夜间呢依然还是晴天，最低气温呢在18度左右，应该早晨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从总体来看呢，这个随着东北冷涡的远离啊，从东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迅速上升。这个预计啊6月1号到3号华北中东部地区，还有黄淮北部、内蒙古中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的西部将出现35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在5月31号到6月3号华北中南部和这个黄淮北部的部分地区还有3到4天的干热风。作为省会城市来看呢，就是北京、天津、哈尔滨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对于北京和天津来说，高温呢这个夏季是常见的，但是常年平均首个高温日啊出现在这个6月10号和6月4号。那么作为这两个城市来讲，今年恐怕要来的早了一些了。对于南方来说呢，本周最热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还有海南。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这个区域啊将持续这个高温天气。华南地区呢它不单纯是这个白天气温高，最低气温基本上也徘徊在25度左右，所以这广州、海口啊，基本上都在这个最低气温都在26到27度之间。所以说呢，这也是空气湿度大造成的。这些地方，大家体感温度恐怕比实际气温还要高那么3-4度。所以说呢，天气是这个下周啊，这个江南就是那个华南地区。这个炎热一直要贯穿一个礼拜。作为这个一南一北两块炎热的区域之间，四川盆地到长江东下游一带，由于受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基本上徘徊在25度左右。这个地方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呢这个地方是有降雨的。预计啊今天到明天贵州东部和南部、重庆的东南部、湖北南部还有湖南大部、广西北部、江西的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以及云南西部都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还有浙江的西南部、云南西部局地会有大暴雨，降雨量在100到150毫米之间。那么呢上述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这些地区呢下雨有那么一段时间了，由于降水的持续恐怕还会带来一些次生的灾害。那么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另外呢尽量的不要去这个山区去旅游，因为那里呢有可能会出现泥石流或者是这个局地塌方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即便是要去的话，一定要及时收听 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7.3，处于中度拥堵级别。那么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五环杏石口桥到香泉桥由南向北，南二环永定门桥到左安门桥由西向东，南二环陶然桥到开阳桥由东向西，北五环顾家庄桥到香白旗桥由东向西。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由东向西，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和动物在相处过程当中有过哪些感动的瞬间。不一定非得是你自己养的宠物，其实可以，你比如说你如果去动物园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像我们读了2次都没有读到的那位瑞贝卡他说的那个样子。瑞贝卡说的是什么呢？我再找找他啊。每次想要读他的时候，哎，找到了啊，因为只要发来的太多我们得翻一下。瑞贝卡说了，很早之前我在北京海洋馆看到过小虎鲸，在展示区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虎鲸在休息区游来游去，我趴在玻璃上画圈，没想到小虎鲸看到之后呢，它就在水里翻了个身，我又试了一次，就它可以按照不同的手势做不同的动作，翻身转圈点头摇头，他还伸出旗准备跟我握手， 真好。 哎，其实我有一次去到那个 海洋动物园是吧？海洋馆。 对，海洋馆是它一种什么动物来着？ 啊， 我忘了，那个反正不是海豚，是另外一种的。就是我也是拿一个那个亮的东西跟它互动，然后呢，它也就会过来跟着那个东西来游动。 哦，你是不是就去的是天津那个极地动物园啊？极地海洋馆啊？ 哦，好像是去的那个地方 啊。 哎，反正很，就那个时候就瞬间很可爱。 对，你想想海豚，他们都说他智商是相当于3到4岁的小朋友，他能跟你沟通和交流的，你教他什么他都能学会，你跟他说话有一些简单的情感交流，他也能明白， 明白， 他也会给你他的情感诉求。 哎呀， 真是这样的， 真好。看看啊， 小爱就说了， 啊，高帅早上好，我和小动物就说说我们家小狗吧。嗯、平时巨高冷一个爷、 哦、 啊，估计是个小公狗。 嗯、 哦，但是我生病的时候，它就默默地跳到我的床上，在我脚下边一卧， 哦， 以表关怀。 哎呦， 我要是病得难受的呻吟了吧， 嗯、哦， 它就会爬过来，哎。看看我有没有事儿啊？ 哦， 怎么这么着啊？我估计是过来看看我死了没。 没有没有没有，你生病了吗？他们是能感受得到。翠翠说了 ，Cici 说了啊 ，Cici 啊，说毛毛这应该前面还有一条，我估计他应该发了很长一条。嗯、毛毛两个月大的时候来到老妈家啊。就是应该就是毛毛是一条狗啊，两个月大的时候来到老妈家，像个乖宝宝一样陪在我父母身边，老妈会给他讲故事包饺子、嗯、有一次老妈食物中毒半夜晕倒在厕所，毛毛疯狂的把老爸抓醒，打这老爸打120给把老妈送到了医院，至此在我们家毛毛吃肉我啃骨头啊，至此我也成了爱狗人，现在呢我也开始养狗狗了，我会遵守规定文明养犬，我也不希望狗不我也希望不喜欢狗狗的人能多一份理解啊、 嗯、 其实很大部分人啊他不是不喜欢狗狗，是有一些养狗的人的过分的行为让人产生了厌恶、 嗯、 对吧，我相信大部分正常的有爱心的人他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去敌视某种动物或者宠物，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个哺乳动物，因为我们觉得和动物之间有一种天生的亲密感、嗯、 对 知道吧， 对对 我们会主动的去爱护它，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型犬你不拴着点你就直接就让他跑出来了、嗯、一下诶小孩和老人家 就当然 就很有危险的， 对 对 来看看啊，还有莉莉懂与过阴阴好长一条啊、 嗯、 我先读一读，你看你先帮大家分享一条啊， 好嘞好嘞，风月迷离说小的时候我们家养过一只小母狗， 嗯 哎呦他真的知道只去女厕所的 啊， 拉他去男厕所他都不去的， 还有这种的， 对每次下小狗吧都是下四种颜色的小狗、 哦、 还都是每只颜色的小狗都是一公一母，你说这有特点 四种颜色 啊、嗯、有次我养的小狗丢了我哭了，他、 嗯、 也和我一样他看我哭他也哭，然后他一边哭还过来舔我眼泪， 哎呦哎呦， 最后也是没有善终、 哎、最后不说了不说 了， 哎呀就不能再说他们的一些难过的家长、 嗯、 但是就是这种还知道上女厕上厕所这事哇、 哦、就是通灵性嘛， 这个强这个强啊、哦哦、比好多人都强，有很多人是吧，嗯夏天到了大家也都注意啊，来看一下这个雨过阴阴说了啊，高磊大帅早上好，我说说我们家我弟弟家的狗吧，当年他的前主人要回国了要为狗狗找个好人家，那天我弟弟和弟妹想去看看这只狗，一下车狗和他的主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话还没说只见那只狗狗马上站起来向我弟弟和弟妹作揖， 哎呦、 啊、就那种你知道就坐那儿然后两只前爪就能拜那种的嘛， 这是训练过的， 不知道弟弟和弟妹和狗的主人都很意外，狗主人于是就说了句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是他的新主人，说他是一只蝴蝶犬特别聪明，起立坐下转圈站住等等很多都不在话下，还有很多和我斗智斗勇的小故事没时间细讲，最有意思的是他分辨人的穿着打扮 哦 啊比如说有人进入到我弟弟的院子里他会发现一些攻击，有的人啊，曾经在自己院子里，咬过两次这个，就是进来的干活的一些人 哦，他以为是生人呢、或小偷呢，是吧？ 对对对。好， 哦、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一下旅游方面的资讯。6月1号开始，多次承接高规格重量级国事活动的雁栖湖核心岛正式对公众开放、 嗯、 游客采取线上预约线下购买的方式来购票集中乘车入岛参观，哦，终于可以进入到里边去看一下， 是是是，告诉大家啊，那么这次开放的范围呢主要是包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汉缺南广场、下园和 APEC 展示中心四个参观点，那么全程呢 参观的时间大约是一个小时。游客在雁西湖旅游副中心进行安检的时候呢，将集体乘车前往雁西岛。雁西岛呢每周开放六天，周一是闭馆的。那么参观价格是每人100元。 哎，游览线路从汉唐飞燕造型的雁西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始，在北广场下车之后呢，由北门进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会场。各国领导人曾经齐聚一堂的集贤亭，这里原貌保留了圆桌峰会当时的陈设，桌垫巧妙设计为卷轴的样式，画面运用水墨山水的写意手法，龙凤云纹图案与卷轴相得益彰，尽显汉唐风韵。哇、哦，真的想进去一看究竟哎！ 哎，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哈， 你请我去吧啊！ 哎，好，哎，可以啊啊。我说的这么勉强 啊！ 来，我关注一下这500种图书馆文创产品亮相了哈。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呢，将在河北廊坊举办。会上呢，500多种图书馆的文创产品将集中亮相。这是自去年国家图书馆牵头成立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以来，图书馆文创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津博物馆即将于6月1号迎来成立100周年，馆内精品厅常设展览钥匙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于5月28号做出调整，有15件书画真迹将会展出，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天津博物馆。 再来关注一下河南的景区了。日前呢，河南16家景区呢齐聚郑州，共同宣布将试行儿童票收费的新标准。那么除了身高的标准之外啊，尝试按年龄免去儿童票。哦，那么这个公交火车景区呢是场所通常设有儿童票，收费大多是以身高为唯一的标准。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孩子5岁的时候，身高就超过1.2米了。我的天，仅按照身高作为免票标准有些不合理。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郑州市动物园联合河南省内的15家景区宣布实行新的儿童免票政策。那么其中郑州市动物园决定从5月27号起试行1.2米以下或者是7周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票入园，试行期1个月。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我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 把这一首歌送给蕾蕾家的那7条鱼，我想知道你爸爸怎么现在动了养鱼的念头。 就是有一个大鱼缸，超级大，然后空着，觉得占地儿 啊， 然后说 就 干脆 利用起来， 利用起来吧，养几条鱼吧， 让你爸先上个培训班，好不好？把自己儿子都养成这个样子，还敢养鱼？ 我想起来了，他好像这10天只为了他们一回，饿死的吧？ 哎，但不，别，你看啊。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叫安的朋友还在那跟我们互动呢，他给你几个提示，他说有养鱼经验啊，儿子3岁就开始养鱼，他们家的鱼都很长寿，要点有3个：一，水要亮，10几天换一次；二是撒盐；3是少喂。他说鱼很少有饿死的，大部分都是撑死的。 哦， 但是你像这种10几天不喂好像也不太行吧。 咱们这也1周1次呗，是吧？ 来来来 啊，来看看哈，这个有一位朋友是迷途不知返。老妈家养了一只雪纳瑞，哎呦，那家伙淘的没谁了，堪比二哈。每一次我一去我就把它关柜子里，后来时间长了吧，我一去它就学得特别乖，我也就不关它了。哎，已经知道我的厉害了呀，对吧？又过了一些日子， 我老妈呢经常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我以为她是想我了，其实不然，是因为她想让我过来抑制狗狗发疯的脾气，就她是有怕的人的， 治不了她了， 你知道吧？ 对对对， 家里她有一个害怕的，就跟小朋友 就跟小孩一样。 对， 当然还有一位叫 Your Kiki 就说了啊，说高磊大帅能给我发布一条求领养的信息吗？之前我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门口喂养了一只母的流浪狗，后来它生了五只小宝宝，现在还剩三个，球场担心流浪狗太多，就把球场门口的狗狗都给处理了，现在呢仅剩下三只小狗，还有狗爸爸幸存，狗爸爸也反正就是 现在生活的也不太好。 我现在已经发了好几个宠物领养平台，但是没有结果。是这样，这个大家怎么领养，你这个信息都没有说呀，对吧？如果真的要找你去领养的话，那 他好像后来又发了一条 啊， 有一个 就是如果 有一个微信， 对，如果想要去领养这几只狗狗的话，您可以拨打139-2032-4204，好吧，139-2032-4204啊。好，再来看看其他的。 杰子就说了，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家小金豆子， 哎呦， 之前生病咳了一宿，哎呦，老睡不好哈，这小家伙就把俩小爪子搭在床上，把头呢搭在我胳膊上，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安慰我，真的是特别暖心。哎呀，他余生的十几年我就会养孩子一样的去好好对待他了。 对对对， 互相关照嘛， 你看人家这么疼你是吧。 CC 说了，93岁的老奶奶听不清楚别人敲门，水开了也听不见，我家嘚瑟就跑过去冲着我奶奶汪汪叫。哦，嘚瑟是家乡养的狗 狗狗 啊，狗叫嘚瑟哈。说老家现在还灌煤气罐呢，有一次没关煤气罐啊，关煤气罐的人啊来我家取煤气罐，结果嘚瑟掉他裤腿不让他走，等他送煤气罐回来的时候就看着人家也不叼裤腿了。 就 来他家拿东西不行 啊， 哎，不要走 啊， 往回送东西可 以，可 以，哎， 还挺护家， 哎，你家嘚瑟不能再叫嘚瑟， 对，叫貔貅， 你们家嘚瑟，对，叫抠门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就是引发我们互动话题这条新闻吧。啊，说如果海豚有情感，最令他们感到幸福的是什么？ 哦， 刚才咱们一直聊，他像一个3岁的智商， 是 对吧？ 嗯， 他们最感到幸福的是什么呢？看动画片吗？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法国科学家尝试来衡量海豚对水族馆生活的感受，发现他们原来是人来疯，最期待跟熟悉的人类互动。 你瞅瞅，啊，法国阿斯泰克克斯公园的水族馆专家克莱格博士和巴黎大学动物行为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试图通过观察海豚摆出的不同体态，破译他们的感受。 嗯， 结果就发现了非常有趣的结果。 哎， 所有水族馆的海豚都最期待和熟悉的人类互动。 嗯， 他们会通过间谍跳来表达自己的期待之情。 什么叫间谍跳？ 不知道，也就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把头部探出水面，并且朝着饲养员通常进来的方向，偷偷的窥视。 哦， 饲养员到来的时候呢，海豚在水池活动增多，在池边逗留的时间更长。研究人员在动物园和农场生活的动物身上啊，见到过同样的反应。他们认为，对人类饲养的动物而言，更好的人类与动物的纽带，就等于是他们会感到更幸福。 哦，那其实家里养的这个狗狗、猫猫、猪猪、牛牛都算啊， 都是需要人类多多的陪伴。 对，就是他期待见到你嘛。 对呀，跟你熟了以后，就希望多跟你在一起。 他确定不是想我的食物吗？反正怎么着的都是拴在一起的嘛。 对对对， 每次你往那走的时候，它都相当于看到一堆骨头。 对一堆好吃的，对不对？ 是不是啊？ 永远是分不开的。 今天咱们大家聊的就是我和宠物和动物在一起的那些感人的瞬间。 瞬间 啊，来，哇、哦、，Yo Kiki 说了，已经有一位先生给我打电话要收养一只了。 哎呦， 谢谢高磊大帅，谢谢文娱广播。 我们的这个职责，我们的职责应该是这样做，应该这样做。 哦，我也谢谢我们的听众， 谢谢我们的好心人。 谢谢我们的好心人， 是吧？ 你们太给力了 太给力了。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其他的朋友，杰森、斯坦黑、尼古拉斯、力学，好家伙，说我这个我家馒头虽然是金毛啊，性格是活脱脱的一个二哈呀，调皮时智商特高，别的时候哎呀啥啥都不行啊。哎，我就很喜欢金毛啊。你喜欢什么狗类嘞？ 其实我是喜欢大型犬，就是像金毛、拉布拉多。 哦， 但是我鼻子过敏，他们一掉毛我就不停的打喷嚏。 哦，其实你知道，我女朋友一直觉得你就像金毛。 我要跟你们家倩倩好好聊聊啊，为什么呢？ 就是他觉得你这性格就特像金毛，你不觉得吗？ 温顺是吧？ 对，特别温顺，然后 踢我打我 都 行， 哎呀， 都不吭声，好嘛， 多好的比喻， 哎、 对不对？你知道他形容我像什么？ 像什么？ 柯基。 为什么呀？柯基那么小，短腿儿，你 腿短， 还真是哈。 你滚！ 来看看小曼， 哎， 他说我奶奶捡回过一只摔断腿的小鸡， 哦、 回家以后，奶奶就给他喂钙片儿，呵， 嗯， 渐渐的小鸡就康复了。 嗯， 长大以后，每次我一蹲下，它就扑棱棱棱的飞到我腿上，特别亲人。 哎呦哇、哦，这个鸡呀、啊，还有这些鸡鸭，好像它有一种叫做什么效应来着？ 什么效应？ 我忘了，反正他们看到的第一个生物，可能就是自己的，认为自己叫自己的主，就是不叫妈妈嘛。 哦，认为是自己的妈妈，狗狗也是啊， 它就会跟着你。 你当从别人家就是把它抱走的那一瞬间，你尤其是这一路上，如果你始终抱着它， 嗯、 回到一个固定的一个家， 或者是它睁眼的时候看到的， 对对对，它就认定你是它的主人了。 哦， 啊，它就不会再亲近别的人了，它就只听你的。 哎呀，你看看这个 啊、 狗，确实有时候比好多人都强多了。然后，来来来，还有一位叫 John， 就说我也求助一下广大听众专家， 嗯、 我家孔雀母。鱼肚子大厚，那应该这孔雀母， 孔雀鱼应该是热带鱼的一种 啊。肚子大厚就容易死，解剖后鱼肚子里有好多好多籽，是不是难产死的呀？这种情况都死了好几条了，有没有知道的？还剩下13秒、 哦、 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改天给大家解读一下， 转过去哈。好 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爱护我们身边的小动物们。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里大放送。 工艺美术是技艺和材质的融合，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京工美集团。